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乜啦？咁你想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知子佢咁多意见，使唔使嚟多听？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好，喝波桑下半场开波啦。咁其实往事我哋一开始梗係讲起灯先，但係因为呢今日阿 Steven 啊，阿仙奴 Steven 呢好有抽水嘅兴致，咁所以就俾佢讲一场，即係嗰场曼联对斯文斯先啦。咁而家就返去正常程序，因为 Steven 就落咗去入饭啦。咁而家就得返阿 Chitlet 得返阿慈生同我啫。咁讲返啲灯声，我就唔使讲㗎啦，已经讲咗㗎啦，其他嗰啲你讲啦。 你一场独注就欧足咗。 咁其他啲啊， 哇好劲喎， 杰斯仔喎、 杰斯今个礼拜犀利。 又係好似米基尔咁喎，全部一样喎。 哇呢、這个红当当佢赢晒。 係啦，犀利。 当红啊。 四场全中。 真係都唔知点解。 二甲喎，二甲似乎可能佢有啲心水喎。 咁下二甲系好啲嘅，即係。 唔系喎，佢之前喺个跌低咗。 咁而家咪起身咯，唉，真系。所以做人咧，唔好成日怪话莫耶斯喺边度跌低，就喺嗰度起身噶。好，跟住就阿的总。一場就 總就算差啦， 係一場好辛苦先聽到佢俾咗貼士嗰場咯， 係咯， 即係你一聽力有啲問題嘅時候，我諗你聽唔到嘅咧。 我真係我勉強先叫聽到嗰四場咯，即係講真，即係教教啲咪佢，真係唔得。咁啊，夏薩特哇犀利喎，四場中三，幾好嘅。跟住就阿 Steven 二中二啦，四中二， 四中二。 OK， 咁就 Chill 咧，你個下都 OK 喎。要企喎， 系利物浦开唔到个大 嘅， 系 啦。阿卡中一场，咁啊阿慈生，哇，犀利啊， 稳阵嘢我啲， 啊稳阵。 即系当冇乜心水嘅时候，有阵时啲半场球大细系比较易捉路嘅，因为意甲普遍即系除咗即系巴塞可能薄少少之外，你唔知佢去定留 嗰， 系啦西甲嗰啲难估啲，再其实意甲你或者其他你普遍估佢即系。上半場一球或者即入到一球或者即入唔到波都係好正常嘅事。 咁啊係強強通常 因為即同埋啲賠率都起碼有 1.5 或以上呢。咁你即你睇返賠率其實都有啲值得博下嘅。 好處就係快呀。收錢半場收錢 係啦。 半場收錢跟住快快收回籠。 你可以再勾底出。 係呀冇錯。 咁都係笑到熱情啦。我哋都要戴返頭盔先。 呢個考慮之一，所以我點解咁中意買利物浦半場呢，就係。唔使擔心佢之後個賽果收錢先算。 好啦，收錢啊，幾開心！ 贏波你開心， 贏波開心， 贏錢啊更開心啦！ 託賴通常都贏波贏錢啦。 係冇錯。咁啊 ，EV 金士比對客德斯菲爾德克勝中呢場啫。佢好捧列斯聯嘅，咁啊，但係羅奇代爾上難。難得地打得好。 係咯 ，Rochdale 啊，呢隊波叫 Rochdale。咁另外就馬賽。哦，原來馬賽都贏， 斯 都贏唔到啊！ 和波 真係，哦和波咁真係馬賽真係傑獅子， 哇！好少俾貼士嘅獅子都 咁啊！我唔中就佢中啦， 佢其實如果 保守㗎啦， 好保守啊！ 佢和都中㗎啦， 係啊，因為小人斯受養啊嘛，即係佢 哦，佢呢度講就話佢呢度估就估去受養嗰度啫，佢可能自己。落飛嗰陣時又買斯文斯 win 啊嘛，係嘛？ 呢個留翻星期四去講啦。 另外講一場澳職嘅，咁中岸水手通常開細嘅，以我所知嚇。 我哋仲 skip 咗京一喎，京一就今次又有三場和波，咁就香曬。 我 skip 咗咩？原來 你 skip 咗啊？頭先冇。 係啊， 哦係啊，哦係喎， 系啦，接咗咁西布朗对水晶宫和衰咗啦，咁阿仙奴对热刺啊决到胜负啦，二比零啦，早记对罗马亦都三。 我觉得呢场有啲心理唔好嘅热刺阿仙奴呢场。 哦，系啊，哦咁就不过就讲真。即系和就难啲嘅， 但系如果早记对罗马嗰场估和系合理嘅， 都合理， 都合理，合理嘅，但个赛果就未如人意啦。呢个 不过就其实嗱，既然你讲到呢度，咁啊跳咗去讲一场大波先啦。祖云达斯对罗马，其实咧，如果你有睇赔率，你有睇赔率，你会发现咧，出边坊间或者甚至马会咧，其实系让即系 让半一， 左让半一嘅，直情系祖云达斯 球先要赢晒两个盘。 系啊，呢样其实你一见到个盘佢敢开咧，就知道即系罗马即系已经系罗马系啊，罗马香嘅机会就好大啊，即系输波机会好大啊。呢个就即系开盘手咁有啲内幕消息，你知我佢知我哋唔知啦吓。咁啊，场波嚟讲咧就第一啦。就场波就三比零嘅，不过其实咧双方面嗰个嘅即系攻击啊，即系攻势差唔多，唔系相差好远，甚至罗马个控球权比呢个祖云达斯仲要多啲添。咁啊，但系咧就呢场波15分钟好早啊，祖云达斯打开纪录，咁个球波就加球掟入去啦，咁就俾到维度嘅，跟住回翻后边俾右路边近住横边嘅列治斯利拿，即系 Rich Steiner 啦，因为 Rich Steiner 就俾咗咁多右副位迪维斯，嗱迪维斯就 hold 住个波，咁啊 hold 住个波咧，喺小喺个禁区里边咧，咁啊等阿维度后上。入到去小禁區嗰度咧，俾維度就射入去。咁啊，呢個波就迪維斯同維度個配合啊，做得好靚啦。維度啊，啱啱就線就冇越位，咁就呢個波就15分鐘嗰陣時咧就射入去嘅。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半場之後啦，一開波下半場冇幾耐咧，就派路好靚嘅罰球啦。咁啊喺個左手喺個左手邊，右腳一曲曲到遠處，阿博魯奇啊！呢、這個後防咧就啱啱遠處無人看管之下啫，就後上咧一射就入咗去嘅。咁啊，最後啦就三比零就十二碼嚟嘅。咁啊，個波就罰球，又係派路斬去遠處，應該基亞連嚟嘅頭槌頂翻去龍門口。呢、這個羅馬中堅加斯坦咧就手球，即係好似打籃球咁樣咧就搶波。咁啊，結果咧因為有兩個嘅祖雲達斯球員咧就頂埋去嘅。咁啊，因為啱啱成空門狀態就得翻個卡斯坦。咁啊，卡斯坦唔夠高啊，唯有用手啦。咁啊，結果全餐啦， 斷正啦、 啊，十二碼堅全餐。咁就結果咧就 但係點解要咁做咧？你反正都係輸噶啦。 咁、唔可以咁講嘅。 第一球輸第二球。 第三球。 三球 啊，咁啊二比零，懷有一絲希望。 但 係諗住。 但係迪羅斯好似已經講出場。 係啊。 有兩個紅。 係啊，啱啱就係喺嗰個波，大概兩三分鐘之前就迪羅斯就因為犯即係鏟波犯規咁就被講出場。 迪羅斯抵鬧啊嚇，話自己又要自殺呢啲咁唔愛惜生命嘅球員，值得譴責，即係抵佢紅牌啊真 係。啊咁啊，所以場波紅牌啦嚇，咁、就呢場波最後就係羅馬係要打九個嘅，咁就輸三比零，咁啊羅馬嘅不敗之身咧破埋啦，破埋啦，咁、就應該 爭八分咯， 爭八分就 係、拉咗八分啦， 即係早記就都機會好大啦， 應該都穩啦， 早記機會好大啦。 我覺得意甲嗰、那個分數距離，其實你大約拉到十至八分咧，半季真係好。 因為同埋你對賽都輸埋咧，嗰、那個來回嗰、那個六分嚟噶啦嘛，即係你來回即係。去人哋攞三分，你蝕三分嘅時候，就其實嗰個六分咁就你基本上都冇得出去。 咁啊，好坦白都有啲可惜嘅，咁因為就 今年羅馬咁好， 今年羅馬個勢都幾靚㗎。咁啊，呢場波嚟講，羅馬好坦白講，啲前場球員表現就真係已經麻麻地啦，即係謝雲魯嗰啲啊，完全就唔掂啦，啊真係、 我就希望羅馬啦嚇，即係唔好。即係打窒咗啦，我仲係想佢可以打到歐聯嘅。 係啊，真係唔好睇 佢咁嘅勢咧，可能真係會衰落去都唔定。 係係嘅，但係其他嗰啲唔爭氣咁啊，即係譬如費倫天拿。費倫天拿喺場波雖然贏 波， 贏一比零，咁啊個一個洛迪古斯頂入嘅，咁啊但係咧就羅斯咧。右傷咯喎，呢、這個玻璃腳 傷親都大大鑊 嘅喎，一傷又幾個月啦，好似，唉，真係攞命。咁啊， 高美斯啊冇咗，就而家仲唞緊啦。 高美斯應該就出得， 就出得， 就出得， 就出得。咁啊，羅斯而家又咁樣啦。咁啊，前邊啊，真係費諗真係，唉，真係大鑊。 都係啲往績都係咁，我覺得佢。 咁啊，所以就費諗就睇個前邊就暫時未成氣候住。咁就拿波利就贏波嘅，咁就贏森多利有兩粒，就馬田斯就個人就入兩粒嘅。咁啊，嗰場波拿波利當然佔好大攻勢啦。可能森多利亞弱少少啫，咁啊，同埋希古恩真係佢打最前面，亦都係打得好好啦，繼續嚇，咁、啊、就 AC 就呢、這個3-0嘅，卡卡就好犀利啊呢場波。 我哋頭先喺度準備嘅時候都睇到新聞片啦， 冇錯，即係卡卡 真係順眼啲嘅，佢著嗰件 係 黑間 啊，同著件白色係爭好遠啦， 爭遠啦真 係。咁不過卡卡有幾何著白色咧？嗰幾年都。都唔一隻兩隻手數唔到曬，都數得曬嘅，係嘛？ 應該著 track shoot 多啲嘅， 咁啊真係 跑多啲啦， 咁啊真係慘啊真係。咁啊呢場波就卡卡。 公道啲講 ，AC 都有白色波衫嘅， 係 我有作客白色波衫嘅、 哦，有 OK。咁啊兩個入球啦，一個助攻啦，助攻就俾個僆仔叫基斯坦迪嘅遠射就射入，就3-0。咁啊另外有一場啦，拉素對國米嘅。咁咧就拉素最後81分鐘就高路斯都好似好耐冇聽佢名啦，都唞咗段時間， 係咯，都幾個月咯。 咁啊就一出咧話尤尼加科簡迪話右邊出波就高路斯籌不落地啊，第一時間右腳一射咧就入網嘅。咁啊呢場波就呢個國米就真係打得，雖然攻勢其實就比拉素多嘅，咁但係咧。攻勢就有啦，但係啲球員一射呢普遍都係射咗去天后廟嘅，咁所以就射中龍門次數比拉素都仲要少，即係射中龍一大次啫，咁就所以就國米前鋒咁曳之下，拉素贏1-0。咁聯賽榜啦，早記8分啦，頭先都講過，跟住就羅馬就2分 hit 翻住拿波里，拿波里第三，費倫就3分之後咧，36分就第四，維羅納就32分，國米31分。拉素就23分排第十 ，AC 就上翻嚟咯噃，11位咯喎，22分，个距离上半板就仲争少少，继续努力啦。榜尾卡坦尼亚同利和卢同分嘅13分，沙斯索罗14分，跟住就博洛尼亚啦就15分咁样嘅，咁就呢个就意大利嘅情况。西班牙嗰方面啦。咁啊，西班牙又即系又开翻即系 开翻比 赛啦。咁啊。講得先講西超嗰三隊先啦嚇，巴塞就贏4-0 L Check， 咁啊慈山聽講有睇博， 立咗陣啦，即係你見到佢上半場，即係你見到美斯，我記得係 冇出。 後備出嘅， 啊後備出，後備有出、啊， 由後備見到佢，因為入到第四球嘅時候，見到啲慶祝係見到佢嘅。 哦 ，OK， 係啦，咁佢係有後備落場嘅。 哦，要睇睇先。 咁你見到你見到佢嗰幾個前鋒，即係上季打得唔好嘅，你譬如山齊士啊、帕杜啊，同埋啊。 山齊士、帕杜、法比加斯 就差少少嘅，但係山齊士加帕杜係 係 fit 嘅， 係好明顯，好明顯。 因為同埋佢中前場，即係今場又出巴查，係咁呢啲又啊， 係有啲你啦嚇， 咁啊佐迪艾巴又喺度咁啊呢啲， 佐迪艾巴有一球助攻啦，有第一球助攻俾阿山齊士啦嚇，呢場波就應該未先冇後備都冇嘅， 後備都冇， 就反而尼馬嚟嘅， 尼馬嚟嘅 係啦，咁就呢場波嚟講就。 都好轻松下嘅主场， 4-0， 主场就好稳阵嘅，因为即系我俾啲屎咁我望一望啦， 同埋 雨啱啊， 收钱就可以 瞓啦，冇落住嘅，只不过仲即系 顾住自己盏自己盏灯，咁啊睇睇啦， 系啦， 咁啊场波嚟讲就呢场波就冇出保斯基斯出桑治，不过都其实真系桑治又系可以 多啲用， 可以用多啲啦，系嘛，不过。已經都用得好多㗎喇， 係比上季真係即係嗰個出起碼輪換係真係有喺度， 係呀有喺度，即係個個都用得嘛，巴查都係即係聽講而家就仲未續約啊，咁但係呢佢都開始開到聲就話呢佢感覺到球隊呢就重視佢啦，對佢感覺到自己喺球隊裏面就越來越重要，咁即係話呢 都有可能啊，即係嗰個續約都樂觀嘅嚇。 需要啦，你中堅呢啲真係，尤其是 咁少有。 係咯， 唔係真係，係咯係咯，其實真係真係 可做，即係有啲即係有啲潛質嘅，又踢得到，同你對即係你把握正選時候又表現唔差，何樂而不為？即係繼續留住。 同埋最緊要就係佩奧爾，因為我諗打埋今年咧，就應該就退休㗎啦，或者一係就走，一係就退休， 籌備下告別賽好過啦。 係啊，咁就所以就。呢啲咁有潛質嘅中堅就應該 或者叫佩奧爾去考下牌啦， 啊、 即係教下青年軍啊嗰啲，係咯，做 幾個教練嚟 嘅，係咯，即係佢有一個感染好，應該幾好嘅感染力嘅， 應該都幾唔錯。 哦，咁啊睇下點啦嚇。咁就山齊士連中三元啦，呢場波好犀利。咁就哇，山齊士著曬火，咁啊搞到尼馬、美斯都好似。啊，都好似冇埋出場冇嘢咁啊， 可以放到陳假咯。你啱啱聖誕新年都未放完， 咪準備打世界盃。 係咯， 唔係因為嗱，其實我會 concern 嘅嘢就下一場咧，下個禮拜咧就會係對馬體會嘅巴塞，呢場係大波嚟嘅，即係可以話西甲今年其中 榜首大戰咯， 榜首大戰咁。既因為即係尼馬就下半場先出過一陣，美斯啊直情而家連後備都未有，我諗即係下場波美斯都唔使預啦，即係可能對馬體會嗰場，咁但係美斯應該好翻㗎啦，操緊㗎啦，咁可能美斯會喺後備， 準備 可能會後備，因為始終都唞咗都好長時間，咁就冒然喺一場大戰出佢咧，咁我覺得即係有啲危險，咁就我諗即係下一場對。馬體會個部署係要做返好啲，我有啲嫌有啲尼馬好似投得太耐嘅。 但係周中有西班牙杯嘅，可能半場掉佢出嚟搓搓。 咁係可能 周能西班牙杯嘅時候可以搓下嘅。 係啦，可能玩呢場磨一磨佢啦，係嘛？ 係啦。 咁就大致上係咁啦。咁 L check 冇咩好講嘅，除咗投中柱之外嚇。咁就另外 馬體會啦， 馬體會就零比一咁就贏呢個馬拉加。其實場波我係諗住睇嘅，我都睇咗半場，但係真係好眼瞓啊，頂唔順啊，真係。咁啊，因為場波就其實。總體嚟講就雙方攻勢其實都有嘅，其實就馬體會就高入波就70分鐘嘅高機入嘅，咁左邊出波 會唔會俾人轉會呢一樣？ 高機唔似，高機唔似、哦。 高機我諗嘢會好高價錢。 係咯、 啊，高機唔似，因為有傳話巴塞羅那已經同佢簽咗張 pre contract 㗎啦，已經係啊 pre contract。咁但係呢啲消息嚟啊，咁啊我個波就左邊出波埋去啦，咁啊前柱區嘅球員啦嚇，咁啊就無人看管一射就俾龍門咧就卡巴拿路擋翻出嚟，然之後個波落咗去12碼鏈高機射入嘅，咁個球波就呢場波卡巴拿路打得唔錯嘅，咁啊馬拉加嘅龍門，咁啊其實咧響轉會窗開嘅時間，馬體會已經喳林咧就揾咗一件應該係借嘅，來自呢個咧係野金隊，即係烏克蘭嗰邊野金隊嘅阿根廷球員叫蘇沙。 Okay, 王子蘇沙，咁佢呢個蘇沙係中場球員嚟嘅，咁就佢係應該係曾經係代表個國家隊幾場嘅啊，咁腳法都唔錯嘅呢、這個球員係可以用得嘅，咁就啲馬體係咁樣啦。另外就啱啱換完教練嘅華倫西亞， 反帝喎， 係啦，佢喺呢個華倫西亞打比。即係所謂嘅蝙蝠打比裏面咧，就2-0贏咗利雲特。咁啊，個場波華倫就哇犀利，控球70%，戰70%，攻勢14次射門，咁啊直情好似當利雲特係把咁樣嘅，咁啊入兩球就2-0贏嘅。咁啊場波就費侯利打得非常之好，呢、這個右邊嘅球員，咁啊2-0球波都係咧費侯利咧係入嘅，咁啊。即係華倫換完教練呢個比斯， 初步睇係咪真係嗰個教練嘅功力喺度咧？ 應該咁講啦，上手教練太屎啦，即係呢個道傑。咁啊，睇下比斯都係要觀察嘅，因為我唔知點解呢輪華倫西亞就好興揾翻啲以前踢過去嗰隊嘅球員嚟做，係咯嚟做呢個領隊。咁就呢個比斯其實亦都係，不過呢個球員應該係阿根廷球員嚟嘅。之前 早幾年咪早幾屆係咪艾美利啊？ 系啊， 艾美利系咪前球员嚟噶？ 艾美利应该唔系， 佢就唔系， 系啦。咁因为系由帕力坚奴开始，咁就当然 就 杜杰又系啦。咁当然中间亦都有一段时间系韦华迪就唔应该唔系嘅。咁就无论点好啦，华伦就希望佢打得翻好啲啦吓。以佢哋嘅实力就唔应该咁后嘅。跟住就再讲一场啦。 咁啊，禮拜五足球，唔係皇馬哦， 皇馬我哋咪漏咗啊，講西超啊嘛， 啊係喎，皇馬喎，啊係喎，啊依家 冇漏咗，冇漏咗， 冇錯。咁啊，皇馬好緊要嘅，因為有世界級球員斯朗拿度繼續啊。话明世界级球员梗系起码、 啊、 起码有两粒啦， 神射手 啦， 而家已经系西甲嘅射手， 绝对啦。 我以为系阿山齐士都好前啲， 唔系咁你冇咗美斯啊嘛，大佬斯朗拿度世界级球员，场场起码助一就望二嘅，咁啊梗系神射手啦。呢场波有两球波，一球助攻来自巴尔嘅，咁啊最后一球吓，其实就唔多讲噶啦，因为攻势次达虽然好多，但系咧又系好似之前啊呢、這个国米咁啊，射波就射啦，咁但系咧就唔知射到去边啊，咁就所以就皇马好轻松3-0，咁就讲翻都几想讲嘅皇苏就不尔包啦，因为礼拜五啊阿杰斯仔又话又整个横传俾我，要讲不尔包呢两前锋系有咩前锋都讲到嘅。第一个艾杜列斯啦，其实就如果睇开西甲都知道呢个球员都系一个中锋嚟啦，咁就打个滑轮啊，头槌好好嘅。咁另外一个就杰基苏拿啦，咁又系头槌好好嘅。咁之前打奥沙辛拿，今年先加盟嘅。咁但系其实不尔包你讲前锋都有几个嘅，譬如托基路亦都系啦，虽然就论尽啲。其实我响呢个即系开头讲西甲呢个形势分析嘅时候都提过呢队波嘅，因为今年其實咧，之前我記得 Chit 咧問過咧維拉利爾究竟有冇啲即係西班牙國腳，反而我會覺得不爾包係多啲嘅、譬如講阿蒙尼安啊，其實佢已經係啦。另外就曾經係曼聯顯簽嘅目標叫安達夏里拉啊，另外就蘇沙爾達，係啦，呢個球員亦都係其實可以係國腳嘅邊緣啦，仲有就係左側嘅。巴伦斯亚加啦，今年新加盟啦，仲有艾拉奥拉，亦都系国家队边缘嘅球员嚟噶。其实总体你讲不尔包整体实力咧，今年有几个球员加盟好紧要，一个巴伦斯亚加啦，另外就中场嘅贝迪斯加盟嘅宾纳特。呢、這个其实好紧要，不过今年出嘅次数唔多，佢喺贝迪斯打得好好嘅，喺个攻击中场位，咁但系因为有安达夏里拉啦，亦都有蒙尼安啦，咁就所以佢出得比较少，咁就但系不尔包始终都系主场就好啲嘅，一作客咧就掹啲啦，呢场波对皇苏咧就输波就输两粒。咁啊，嗰两粒波啦，基利士文第一球啦，嗰球波咧又系有啲 talking point 嘅。咁啊，因为咧嗰个波就右边就斩过嚟嘅，咁就斩到去个落点就去到左边嘅禁区角，基利士文就第一时间车身窝里就射得好劲啊！咁但系龙门挡翻出嚟，个波咧挡翻出嚟，挡翻去咧同一个位置，即系又系喺禁区角嘅左边。有个位置，基利士文再嚟一次车身，咁、个波咧就弹下就弹咗入网。咁个波咧个 talking point 就系、咧，其实当我基利士文即系射第二次个波嘅时候咧，弹下咧，其实个波前边咧就有一个球员嘅喺个龙门口嘅，就系、呢个卡洛斯韦纳。咁卡洛斯韦纳就究竟有冇个波有冇 可绕到？ 计唔计佢？佢企喺越位位置。 嗱，第一件事。我哋初初睇咧就以为佢越位嘅，我哋当初拗就话咧，究竟卡洛斯韦纳有冇垫过个波咧？因为如果冇垫个波咧，就入网噶嘛。咁但系佢如果垫咗个波，咁就唔算当越位。但系后屘发现咧，就系当基利士文射波嗰阵时咧，卡洛斯韦纳系唔系越位嘅，后边仲有一个不尔包嘅球员就包咗越位嘅，即系话咧。卡路士韦纳根本 做咩都冇问题， 系啦，有冇垫个波都好， 都唔重要， 都唔重要噶。 用个手垫咪有问题咯。 咁、当然啦，咁就所以呢球波基利士文系处理得相当好。其实今年咧，以皇苏嚟讲咧，基利士文 佢入得几多波噶？ 系啊，今年佢嗰、那个 佢系应该系球会嘅神射手， 上年开始已经好好， 水准保持到噶， 球十不球到噶， 系啊，水准保持到噶呢、這个球。 反而嗰个咩萨法罗域。就 斯芬路域就阿杰斯仔一讲完就 跌咗 落嚟啦，咁啊，不过 第二球波就关斯温奴嘅事嘅，因为个波咧就系、是、罗门球大脚一踢就踢去左手边嘅卡斯道，卡斯道就回翻后俾斯温奴域，就喺三闸线一俾个右手边空晒鲁宾帕道，咁啊头上一射咧就入咗去，咁啊呢场波就2-0咁样嘅吓，咁啊其实呢场波不尔包个反而不尔包嗰个嘅攻势同埋嗰个嘅控球权仲比皇苏多，咁但系好遗憾就输波。咁就呢場西班牙就咁樣啦，咁西班牙大致講到呢度，睇睇個聯賽榜先。咁呢就聯賽榜就應該仲係巴塞呢就 head 住嘅，咁呢就49分，同馬體會就同分，咁就皇馬就爭5分，咁不爾包佢離皇馬已經11分啦，33，皇蘇32，就維拉利爾5-2贏咗呢個呢係華力簡奴，咁之下呢就嗰場波就維拉里爾呢就兩個人入波啫，雖然入咗5球，烏哲3球，帕比治2球，咁嗰場波就佢哋主力射手呢個杜斯山杜斯就後備嘅啫，咁就31分就維拉里爾，咁就西維爾就29分，咁就華倫西亞就哇23分咗，同基達菲一樣波。榜尾貝迪斯虽然啱啱场波就打和，但系就依旧沉沦榜尾。跟住华力简奴13分，切尔达16，华拉道列都系一样。安力基带领嘅切尔达咧，似乎就真系麻麻地啊，似乎吓好危险啊吓。好，咁就西甲大致上就去到呢度。咁咧就今个礼拜咧，其实都有一单，即系因为呢轮咧，即系呢两日咧都好多， 点解好多呢啲事发生？ 好多大人物咧，咁就过身。 过唔到年啦，咁系关就难过啦。 过咗呢个新年嘅， 咁啊，咁啊，但系通常咧，即系农历年咧之前咧， 都系 好多啲名人啊，都去咗嘅。咁啊，其中一个叫尤西比奥，咁但系好坦白讲，尤西比奥就71岁，享年71啦。 系咯， 好似前嗰几年都仲见到佢， 系啦，仲系好活跃， 都仲有喺啲即系国家队嘅，即系国家杯嗰啲賽事都 見到，或者歐洲嘅即係賽事，好似嗰啲抽籤啊、儀式啊，就好最穩。 都係好似冇乜聽聞過佢有啲咩疾病 前 身嘅， 都幾健康 嘅，好健壯嘅，都冇諗過佢71歲咁就 突然之間，有啲突然嘅佢嗰個， 係 啊，咁就尤西比奧啊，當然最出名。第一件事佢其實係非洲莫桑比克或者叫莫桑比克人啦，啊咁啊，因為當即係莫桑比克當然就葡萄牙嘅殖民地。地文地嚟嘅就近南非嗰边嘅，咁咧就当年佢即系响10零岁嘅时候咧，就喺莫桑比克打波啦，咁就话犀利啊！42场咧就入77球，平均每场接近2球， 好夸张， 咁当然莫桑比克就难讲啦。咁啊，当时佢哋就有一个教练啦，咁佢就谂住就揾呢个咧系 尤西比奥 咧就去巴西圣保罗，即系圣保罗队咧就去踢波嘅。咁但係呢聖保羅就唔知點解就拒絕咗，咁於是佢就死心不息啦，咁嗰個可能類似經理人或者球探之類，咁將莫桑比就將呢個尤西比奧呢就舉戰咗俾奔菲加，咁結果呢一打呢就打咗15年、由60年開始打到75年，入球301场，就入317球，平均一场真係一球， 唔止一球，犀利， 真係好厉害。咁啊，如果大家冇乜点睇过尤西比奥踢波，当然我只係喺啲电视画面睇到啦，其实就佢个特点係好力量型啦，好力量型啦，咁就速度好快，头锤好箭头，好大箭头嘅。 通常我记得有印象睇啲即係片段，通常都系播佢一球系炮弹咁射个波埋去。 系啦，嗰场就应该系1966年嘅世界杯赛事。咁佢成名当系来自1966年世界杯啦，因为佢当中半即系8强有一场对北韩，因为嗰年北韩就唔知点解嘅， 好犀利， 真系好犀利，去到8强嘅。 可能又系嗰啲 意大利啊， 淘汰意大利嘅，即系唔系某一年南韩咁样，因为球证啊咁样嘅原因嘅，系真系应该系货真价实啦，货价实啦。 嗰啲年代就好少出术嘅，即系冇而家咁蛊惑嘅。 吓，咁咧就嗰场就话犀利入4球，因为 嗰场系连，你首先要考虑下，嗰场就系连赢3球北韩。 係啊， 後尾先反輸翻五球俾呢、這個。 係啊，先贏三球上半場，跟住咧就由西俾個軍四球，跟住臨尾入多球就3-5，咁就入到四強就對住英格蘭，咁啊英格蘭就香咗啦嚇。咁啊，因為其實之前對波蘭之前有一場對巴西嘅都係贏嘅， 都 係 贏嘅， 都係靠由西俾個。咁啊總體佢嗰屆世界盃入九球， 神射手嚟嘅， 神金靴獎嚟嘅。咁個入球數係好似係咪僅次於方廷？13球啊，方廷好似 一季之内啦，你讲 系一个世界杯 tournament 13系一季之 內 tournament 啊嘛，吓、好似如果冇记错， 我谂都唔多，你冇乜人有呢个数字。 冇噶，因为多数都系6啊嘛，多数都系咁、当然 要 check 下， 系要 check 嘅，都算多噶啦， 算多噶，一定系算多噶。咁、当然啦，即系由西比奥，始终佢。即係佢奔飛，可以話奔飛家之神嚟㗎啦，可以咁講。 咁、啊，其實 殿堂咯，人哋嘅殿堂 嘅，即係唔知今日定琴日啦，就喺葡萄牙嘅奔飛家亦都舉行咗佢嘅喪禮。 哇！犀利。 係啦，咁、喪禮其實就可以話個球會對佢嗰、那個敬重啊，佢嘅地位非常之重視。 冇得傾㗎啦。 佢個棺木就移送過去個球場嘅中圈嗰度。 冇錯。 球迷去即係去即係瞻仰咁樣。 係啊。 咁然後之後先再埋。 再搬去， 即 係唔係 唔係，即係係曬搬， 即係唔係喺個球場， 唔係喺球場中間， 係啊，真係中圈㗎， 即係嗰個追思嘅時候，即係嗰種叫做瞻仰慰容， 真係擺即係擺喺中間度做一個敬意咁，咁先移送咗去即係cemetery 咁去埋， 即係去翻呢個教堂。 咁另外葡萄牙呢三日係舉國哀悼， 啊，絕對哀悼，因為即係葡萄牙歷史上啦嚇，由西比奧佔一個好重要嘅職位嘅，因為佢係1966-68年啊，佢嘅系歐洲足球先生嚟嘅。 65年 歐洲足球先生嚟嘅。系啊， 可以話啦，未有費高一代之前，葡萄牙嘅足球基本上只可以講嘅就一定係佢咯。 因為我查翻就係歐洲足球先生，葡萄牙球員有三個，一個叫尤西比奧，一個叫費高，另一個叫斯朗三個啫。咁啊，好慘。 咁今年會唔會又係斯朗？ 唔奇嘅。 有啲人都話咧，呢件事有少少。攞到啲分， 係咯，攞啲感情分啦。 咁啊，斯朗喺即係件事發生之後咧，亦都喺 Twitter 度就登咗一張佢同即 係由西比奧啦， 佢話呢位球員係即係 eternal 一個即係一個永生嘅人， 永恆啊， 永恆嘅嘢嚟嘅係即係葡萄牙或者佢作為一個葡萄牙人啦嚇，即係損失咗呢位咁樣嘅 legend 係覺得好可惜 咯。冇辦法啦，咁同埋由西比奧選對葡萄牙嘅足球嘅貢獻係好大嘅。 包括我插一集嘅講，包括2004年嗰個歐洲國家杯啦，喺嗰個競逐嘅成個 campaign 入邊，其實佢係擔當嗰個好重要 的 角色 的。同埋好似決賽陪住隊球隊一齊睇嘛，點知輸波嘛，臨尾好似。 好似仲話啦，我有啲印象。嗰場波咪要打12碼噶， 好似希臘嗰支隊， 我 咪唔係因為有一球波就咁樣嘅，就話咧葡萄牙國家隊龍門列卡度，咁咧就互射12碼，咁啊唔知係咪由西比奧咧就叫佢除咗個手襪，除咗對龍門手套，就係救嗰個12碼嘅。嗰場波好似係對英格蘭嘅，好似係對英格蘭添嘅， 英格蘭 添嘅。咁嗰個十二碼， 總之係兩隊都係射12碼對衰開嗰啲， 係啊，就華素爾射嘅，咁啊見到華素爾就衰咗，咁就。唔知呢個係心理作用定點樣啦嚇，咁就咁樣就搞掂咗啦。咁但係無論點樣都好啦，即係由西比奧我當我初認識足球嘅時間，當然由西比奧嗰時已經退咗休啦。咁就會講四大球王嘅，一個叫比利，一個叫碧金巴亞，一個叫高魯夫，另外一個叫由西比奧啊。咁就呢四大球王，咁啊其中一個就去啦。咁就真係都幾唏噓， 都算真係算早，比較 真係早啊！ 估唔到，因為如果淨係講年紀咧，比利應該同佢差唔多，比利應該大少少嘅， 大少少， 比利應該都過70松啲，係啦，咁其餘碧根包同埋高魯夫可能後生少少， 後生啲 啦，都真係差唔多，呢四個人差唔多同一個年代，咁但係以活躍程度嚟講咧，咁當然見到即係碧根包華仲好熱衷政治啦， 高魯夫都係， 高魯夫都係啦，出口術啦，咁見到阿尤西比奧真係個出鏡率都真係 少 啲，甚至見到佢行走啊，嗰個成個健康狀況都算係幾好， 其實四個差唔多啫，四個都差唔多， 比利就逢出大賽就唔知啊，對支咪埋去㗎啦。 比利其實個近年少咗出現， 少咗啲啦， 因為佢好似知道 自己， 知道自己嘅力量， 唔知啦嚇。咁啊，無論點都好啦，即係一代啊， 一代嘅 黑炮 係啦，咁啊睇下傑斯啊，因為傑斯可能年紀大少少，咁啊可能 知道多啲咧， 或者會知道多少少啊，咁啊交啲功課俾阿傑斯啊嘛，次次交功課俾我哋，咁我哋又交翻啲功課俾佢啊， 好啊， 可以講下由西比奧嘅，好咁就呢度就係咁先， 有 冇 有冇呢、這個即係呢個本土骨嘅， 哇！咁快講本土骨機咗， 主 要講今晚啲波先。 OK， 係啊，因為其實周中咧都仲有啲波嘅。 咁未講今晚之波之前，我講少少德甲啦。咁德甲呢幾排都發生一件事嘅。 哦，係啊。 咁唔係未必係 單純嗰 樣嘢。 你係邊件咧？ 我先講一樣嘢就係漢諾威炒教練， 係 就阿史林卡就。 系喎，系 啦，咁就 啊呢、這个 我唔知系炒教练定系辞职啊。 史林卡即系 搞四季， 即系有啲似李察基嗰 个。咁啊，终于就下课啦。 哦，佢都要下课，系咪呢轮战绩唔好？ 打得唔好， 唔好噶，冇看到威，看到系差噶。 O、okay, K， 嗯， 今季开季系差得好紧要，所以就 系，所以就炒啦。 咁啊，另一样嘢就系关阿卡卡嘅外队啦。 哦，利云道夫斯基， 利云道夫斯基， 呢件事就延迟咗一年噶啦，其实半季即係上季季尾， 其實 起碼半季啦。上季季尾其實已經講好耐，即係留隊啊、離隊啊、留隊啊、離隊啊呢啲，即係後尾都係先至留去到最尾，先至話傾掂去到，即係傳聞係即係踢埋今季先放佢走嘅。 不過都知 啦，呢個都知嘅，其實即係正路嚟嘅。一月即係如果嗰個球即係德甲嘅球員，通常如果季尾佢會離隊，即係約滿離隊啊，轉投其他球會或者即係領隊可能退休啊，佢就通常一月就會 好早講 嘅。咁啊呢個就正常嘅。 不過就利雲道夫斯基去拜仁咧，就第一利雲道夫斯基係咪真係咁好咁好波咁即係對拜仁有咁大作用咧？我就 要拜仁咧就收埋咗一個可以入到廿幾球波嘅球員， 係咯， 咁啊夠㗎啦。 收埋 唔出佢都得㗎，最緊要有時嚇選害人不利己，拜仁都做唔少。 但係我反而會咁睇，即係雖然呢個球員入廿幾球，但係其實亦都可以驅使到多蒙特，即係衰在就係免費啫，收唔到錢啫嚇。咁啊，但係冇計啦，佢球員咁樣。 係咯。 咁但係亦都可以驅使到係咪即係多蒙特可以諗下揾啲其他啲好啲嘅前鋒咧？我就覺得。 但係即係之前都講過，德甲個生態就係一個鬥獸期啦。 哦。 即係拜仁就係最大嗰只怪獸，跟住食下低啲個細嘅怪獸啊，即係啲細啲中即係。啲巨型怪獸食大型怪獸，大型食怪獸食下低啲中型食細型，即係老食落去咁。但係其實你而家呢幾年，我諗都有啲難度去再揾，因為上一個收購嘅前鋒叫舒爾巴啦。咁其實你都大家都睇到佢加盟咗之後踢出嚟都係麻麻地，因為其實係再上一季大家有印象係有一場係多蒙特對史特加嘅，佢就。即一嘢就搞掂4-3噶嘛，有一場係佢就係佢係搞掂咗多蒙特嗰個嚟噶嘛，咁就係因為咁樣係有啲即你見到佢有啲入球嘅能力，但係佢去到多蒙特之後，發覺佢好似失去咗佢即射手應有嘅能力。 不過我對多蒙特個球探係 Thomas Scouting 嘅有啲信心， 係 咁啊，我諗佢可以好價廉物美啊，或者去啲其他啲可能冇咁出名嘅地方去揾啲前鋒翻嚟嘅。 佢通常我覺得佢比較鍾意係一啲土耳其裔呀、即係都係啲即係識到德文嗰啲就易啲去招攬到。 唔係咁無論點都好啦，我對於高普都仲有信心嘅。 有嘅咁但係就有啲傷嘅呢下真 係。我咁冇話阿馬里奧戈石傷害咁大。 係 即係佢始終都係一個標誌，雖然就收到錢。 但係戈石嗰下係即係都好人至義盡嘅，你都怪唔得太多。即係收足佢嗰個 release cost 嘅價錢。 好啦咁但係另一個問題啦，當利雲道夫斯去拜仁咧，咁拜仁前鋒文素基治同嘅類型就幾乎一樣嘅，咁開始講文素基治就會唔會走人嘞噃？ 但文素基治走啊？ 傳聞都好似話阿仙奴 嘛， 嚇咁啊！但係好坦白講，如果兩個比較，我真係覺得文素基治真係好啲喎， 即係嗰個入球嗰個把握嘅穩定性係高啲嘅， 係啦， 即係當然你。既有印象上一季嘅利雲道夫斯基係好即係個表現係非常之神奇頂級超卓。即係用返季神嗰個評述評語就係、即係你去到今季你其實發覺佢係回復返佢應有嘅水準。 即係好坦白講，我覺得呢個利雲道夫斯基呢次轉會係我覺得係利雲道夫斯基係 未必 係 件好事 蝕張嘅，因為去到拜仁第一就睇下有冇機會打正選啦， 同埋 第一支哥迪奧拉係無風陣， 係咯，仲打無風陣添，分分鐘。所以我真係覺得佢呢次轉會就個球員本身蝕啲咯，係嘛？拜仁就冇所謂嘅， 拜仁其實都仲有前鋒噶嘛。 係咯，仲有，不過 我啦， 不過估計係咪比沙魯係咪仲喺度嘅？ 比沙魯仲喺， 比沙魯係， 我估計比沙魯就應該。应该走 踢多一季半季即系可能 应该走噶啦。 沙鲁都系退近退休年龄 嘅，系啦，应该差唔多。 咁佢斗份舒服嘅，搵份舒服工斗份嗰啲啦。 唔知啦，个总会觉得对于利云道夫斯基呢个次转会唔系一个几好嘅一个选择吓。好，咁就大致上去到呢度，咁咧就讲翻今晚啲正嘢先。因为今晚有场联赛杯嘅，呢个咧就系四强嘅第一回合嘅比赛。咁咧就系呢个新特兰就对曼联。咁咧就。就根据翻赛前预计阵容咧，就第一件事咧，就呢个云佩西同埋呢个朗尼咧，就应该都不在阵噶。 好，云佩西仲未出， 系啊，就不在阵。 佢好似冇出咗，都由圣诞快车之前都已经冇出好耐噶啦。 六至七场冇入， 系即系一个月啦。诶，你讲一个月啦。 佢好似对纽卡素嗰场有出嘅，即系输一比零嗰场。 系 咁嗰阵，听翻莫耶斯话，佢已经有嗰个。groin injury 啊，即係已經係帶住傷去嗰場波，之後就唔搏啦，就唔俾佢出嚟。 其實都係嗰句，又係聽翻我哋節目經一又講過，佢腹股溝傷啊嘛，即係所謂叫鼠蹄傷啊嘛，邊有咁易好翻啦？係咁啊！呢場波如果話講預計陣容啦，咁啊。可能连加特仲系正选嚟噶，咁啊可能中场 我觉得真系迪基亚好啲喎。 出翻迪基亚， 诶唔知啦 吓。作下你预咗嗱，我真系唔系泼冷水，即系个攻势真系未必喺你度添。 哦 ，OK， 即系新特兰，即使可能佢未必话即系想一定要呢个杯，但系嚟到四强，我觉得冇理由。 四强，我觉得联赛杯就有机会搏。 唔系你主场点都要交代嘅，讲真就咁啊。如果曼联讲中场，可能卡里哈出翻啦。咁啊，安达臣啊，要出下啦。啊，赞卢沙或者杰斯之流啦，吓。 赞卢沙联赛对新特兰嗰个回合系入球噶嘛？ 系啦。咁啊，要睇下另外就维迪。可以出噶咯，其實嚇，咁啊維迪出翻就點都好啲嘅。 李奧就傷啦， 李奧就唔使問啦，李奧就冇噶啦，啊李奧就傷嘅。咁因為其實佢選擇都唔係太多嘅啫，其實講曼聯。 法比奧應該就紅牌都有影響噶嘛。 冇噶啦，法比奧就呢個肯定係 唔出得 噶啦。咁啊，新特蘭就都係嗰個陣容嘅啫，嚇都冇乜可以輪換嘅空間。 我覺得係好咗啲嘅。 係咯， 一定 改善嘅。 嗯，一定好啲嘅。 咁我覺得呢場嗱。打兩回合嘅， 係啊， 會四強就限制。咁我諗其實我覺得和美都幾濃，雖然講好似有啲潑冷水。 和美濃， 但係曼聯嘅作客，即係而家呢段時間真係唔係咁睇。 曼聯嗰、那個，即係我都係覺得佢晉級嘅機會係大啲嘅，即係以實力稱。 啱啦，同埋慈生講啦， 同埋你喺嗰個聯賽榜個排名，你點睇新特蘭都仲要喺聯賽度爭護級 排十九十。 係不論反曼勇曼都要支持莫耶斯留隊㗎嘛，大佬啱唔啱啦？所以呢場咧， 你 一定全力支持， 即係我認真咁客觀地評論嘅時候，水嘅阿師兄，你講。 不過講真，呢場波有空間和嘅，始終兩個回合。咁啊，呢度先啦。咁啊，另外一場曼城 啊， 對韋斯咸。 聽晚啦， 聽晚。 咁啊，曼城就主場嘅，咁啊，應該機會高啲嘅。 韋斯咸應該都係曼城啦。你主場唔嚼佢，你仲等幾多啊？ 我就建議你唔好要啦。 係咯， 真係 韋斯咸又係嗰啲，你今年護級報告啦。 咁啊，韋斯咸就因為之前 啊，我諗到有一個爬冷嘅組合，兩隊護級嘅， 爭護級 係咯， 都 爭啦。喺度新特蘭對韋斯咸嘅決賽，你真 係哦係， 真係得你死啊！呢次 嗱，韋斯咸其實即係之前足總杯就出好多，出好多副選嘅。 但係嗱，你咪話睇翻個陣容，佢係真係有好多副選，但係其實正選嗰扎都係好正選嘅。 唔係都起碼半隊啦，半入半隊啦嚇，咁就。 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場波曼城係高啲嘅，應該因為始終佢板凳咁鬼深，我成日講呢句，應該就個個杯都有機會嘅。曼城嚟講，咁就呢場波預計嚟講就利格度就可能未必出嘅嚇、啊，所以就要留意呢樣嘢。咁就 你唔出利格度都有迪斯高啊， 係咯，都有迪斯高， 仲有啲阿古魯嗰啲仲喺度噶。 阿古係咪阿古魯傷嘅？傷嘅，未得嘅。 咁你仲有個阿咩噶嘛？ 仲 祖維迪咯。 祖維迪未得，前面選擇唔多嘅，都係咁多嘅、哦，反而就啲中後場就好啲。咁、啊、就另外韋斯咸就冇咗路蘭啦，啊，冇咗佢嘅隊長路蘭啦。 上場牌，是不是再上場牌？ 係啊，再上場紅牌。 係咯， 咁、啊、就都係曼城高啲嘅啦。講真就嚇、啊，另外就西班牙杯都有場嘅，原來嚇。咁 啊華倫西亞就對馬體會。 馬體會啊。 啊，咁就。華倫西亞頭先講過啦，近泰就好翻啲嘅， 都係專心聯賽嗰個啦。 未必嘅、啊，我覺得未必嘅。 但你唔搶個歐聯位， 咁你攞咗個歐 霸先。 唔係因為咁樣講，因為就第一就佢哋而家第十位啦，咁啊講真，即係主場有翻個勢咧，都應該都要搏一搏嘅。 兩回合， 西班牙杯一定係兩回合嘅，係啦，咁就所以主場攞翻個勢咧，咁就點都要攞嘅。橫掂個勢去得咁好，梗係去埋佢啦，搏一搏啊嘛。因為如果佢翻到馬體會嗰邊咧，就即係馬體會主場就弊㗎啦，好難㗎啦。同埋成住馬體會仲要嚟緊有一場大波去巴塞，可能就真係可能會收一收嘅，某程度上。所以我覺得華倫係有得搏下嘅，有得偷雞嘅，啊，即係有得搏下和，甚至可能搏佢小勝咁樣嘅，啊，即係可以試一試嘅。咁就馬體會啱啱提過啦，揾咗個新嘅球員蘇沙啦，應該呢場都可能會試下嘅，啊，咁就大致上呢一場咁樣啦。另外呢就有呢個巴塞對基達菲啦，主場就殺無赦㗎啦， 係啦， 殺無赦㗎啦， 聽晚 就殺無赦㗎啦。畢迪斯對畢爾包，咁就貝迪斯專心呼吸啦，係畢爾包就算作客唔掂咧，主場都搞得掂㗎啦，嚇。咁就另外係咪仲有一場？ 意大利杯有場啦， 意大利杯就費倫 對基爾 和，係啦，咁就費倫就冇乜前鋒。咁就 螺絲仔傷咗， 高米斯未得，咁真係危險喎、啊，似細喎、 啊，係咯， 我覺得好，我覺得細喎、啊，啊呢場波嚇似細喎嚇，咁、啊、就另外咧就仲有原來仲有啲國王杯嘅， 係啦，星期四都仲有，第三日咁多， 係啊，因為仲有應該係好早階段嘅啫， 係咯， 國王杯，蘇斯達對維拉利爾呢場好睇嘅。因为好睇嘅，即系维拉里尔啲功力好有保证。皇马就 杀无赦啦，又系 沙森啊。 我唔好意思啊，嗰次奥沙森啊主场嗰次就打和皇家马德里嘅 主场，但系呢场皇马主场喎、 啊。咁啊系，不过皇马 C 罗啱啱先入两球。 咁啊系，咁啊讲呢个真嘅。 即系主场你皇马你唔输得噶嘛，又系嗰度。 系唔输得，但系唔代表唔可能输噶嘛，系唔输得啫。 咁但系你 咁啊呢方面巴塞就稳阵啲嘅个主场，皇马有时主场。都賴嘢嘅，不過都 我覺得近泰係 OK 嘅， 皇馬好啲嘅， 係咯，近況可以嘅， 呢個真嘅。咁就大致上啦，即係週中嘅賽事，我略所說，仲有啊，我意大利杯喎， 意大利杯有啲羅馬對森多利亞， 羅馬對森多利亞， 烏甸對國米 啊，烏甸對國米會近啲嘅， 係咯， 會近啲嘅，因為烏甸主場，國米最近個方普普通通嘅啫。罗马啱啱输完，森多利亚虽然之前嗰场输波，但系总体其实都有啲攻势嘅，有啲攻势咁，但系罗马就点都高少少，咁就大致上都扫过今周啲周中快车，咁咧就今个礼拜有师兄本土笔记嘅， 系仲有啲嘢。 我知，咁我讲埋呢个先。 咁讲先。 本土笔记咧，咁就会讲就系两场波啦。唔系，ICAC 嗰个上两次好坦白已经讲咗啦，有听都知道咩事啦。系，我已经讲得好隐晦啦，大佬，你我讲到话 近排 惊诽谤，就知道我讲乜啦。 因为今个礼拜又嚟啲啦嘛。 唔系，其实 即系嗰个又嗰个扩散出嚟。 好大件事嘅几日。 系咯。 即係報紙頭版， 係 啊，哦頭版，哦呢啲抽水嘅咁啊，實惠㗎啦，係呢啲 不過嗰句啦，係真係上梁不正啊嘛。 OK， 咁冇辦法啦。咁、哦、啊，有機會再慢慢長談啦。咁就另外會講兩場波嘅，就東方對南華，就公民對太陽飛馬嘅。好啦，咁就呢度本土筆記咁樣啦。咁啊，最後咧，今個禮拜咧，小弟有支歌。咁咧就話說咧，嗰場睇完曼聯對史雲斯之後咧，咁就見到完場之前即係都仲係90分鐘先輸嘛，一輸之後咧，見到個場好多空凳， 嚇 係啊，好多空凳， 唔係 啲球迷走曬喎，啲球迷 係 啊，走曬啊，走曬啊，啲球迷 咁難搭車啫， 搭車啊嘛， 哦，咁啊衰則係，咁但係大佬你都唔係輸緊㗎，大佬二比一仲有機會追㗎嘛，咁鬼快走曬， 呢啲唔係叫用腳投票，用腳投票，即係以。 即係對球隊有幾有信心㗎。 係即係唔係無論幾有信心都其實 幾冇信心 都應該。即係支持球隊就應該即係坐多一站。都唔爭在咗三四分鐘啊，你咁快走做乜鬼嘢。 你波有嗰個90分鐘之後反勝嗰個幾 能力嘅有往績嘅。 冇錯啊。即係唔可以咁樣叫啲空凳就忽然間諗起空凳呢隻歌。啊咁又講起因為空凳隻歌就內容就講呢即係諗返起一啲即係講係講爸爸嘅。 係。 咁但係又諗返起見到啲空凳莫爺先會諗返起費Sir呢啊，真係難講啊！所以咧、啊，就送貧哥記意啊，就送呢隻空凳咧，就俾莫耶斯或者係一眾曼聯球迷啦，等佢自己慢慢領會一下啦，好嘛？咁啊 ，Hot Boy Song 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 有歌有哭完機，真係有喪啊！ 係啦，咁啊，留翻禮拜四有反晚，禮拜五有足球頻道，咁啊，傑斯搞搞佢啦嚇。好，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仍令我再不甘地行近，曾在远远的以前，这灯子里，父亲仿似巨人，轻抚及腰背磨残了的灯，无奈灯里只有遗憾。在远远的以前，灯子很美，父亲很少皱纹，独望着空灯，愿我能再度和他促膝而坐，独望着空灯，心难。为何想当你从前不说清楚？曾难说半句我爱他，难说半句我爱他。该我说，我最是要紧。今天发觉最爱他，呼叫永远。想到